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云家，油浆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了，他就开始他的魔练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划定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哦、你想知黃人大是誰？即是李柱銘根本就不知道黃人大是誰，他只不過在巴士見到他的廣告，有個黃人大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上，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做啊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然是未老，轉數仲係好快。 歡迎大家又回到嚟我哋第十集嘅放題同學會啦，又係摁住咁翻到嚟啦，又係呢個十一點，又有我哋呢三條茂利啦，但係咧。今日变咗个男人， 变咗黑先生啦，又翻嚟黑先生啦，变咗三个男人。 系咯，点解变咗黑先生？ 我哋个组长邓小祖就 唔 见咗啦， 去咗边啊？ 佢要去咗一个好， 去咗英国读书啊？ 佢走咗啦， 走咗啊？远走他方， 佢走得好急， 去咗揾《西游记》嗰个明通玉皇大帝。 系鬼乸知佢去咗边咩？总之佢今日就唔嚟得啦，佢因伤缺席啊。 系咯， 所以我哋揾咗我哋嘅客席主持黑先生啦。 咁先生有段说话要同屋企人讲啊。 首先我要讲咗，我哋又要介绍。我哋自己先 系啦，你系边个？ 我系同学会会长黄敬威。 咁我系边个啊？ 我点哪知？ 我系大家嘅团长阿刘先生，刘恩先生。 仲有学生嘅其中一位学生代表黑先生噶。好啦，你有啲咩要讲啊？ 系咯， 因为咧我哋有五分钟嘅嘢咧嗱，因为我哋嘅时间好宝贵啦。咁上同埋咧，你有五分钟嘅自辩啦。咁基于你今晚咧惊翻唔到屋企，同埋已经冇得翻屋企嘅之前咧，咁我哋俾五分钟嘅时间你演绎嘅你头先所讲嘅一段对话啦。 OK。今晚我哋鄧小祖嚟唔到係咪？ 係冇 你一齊默哀三十分鐘。 得啦，死啦你去！ 做咩啊？你唔係叫個仔唔好睇《西遊記》咩？ 係啊， 你唔係叫我睇仔連東張西望唔好睇咩？ 你唔係 東張西望呃人 嘅 喎。 你唔係有啲嘢心情嘅對話要同你仔仔要分享咩？ 係咯， 唔好太傷心啦。我哋都係，如果中意我嘅人咧，可以 login 我嘅 Facebook。 你翻去開翻個 fan page 俾我哋。 即係咁樣講，或者我作為個朋友咧，去講俾大家聽。阿爸爸咧，其實唔係去咗玩噶，佢喺度噶， 係啊，做緊嘢 啊，係啊，佢做緊嘢嗱，佢係十一點啊， 捉咗過嚟， 係啦，所以咧，佢會買玩具俾你噶啦， 係啊，唔使用印花碗噶啦， 係啊， 係啊， 買咧唔買你問佢直接攞錢，叫媽咪買就得噶啦。 好啦，翻翻嚟啦，我哋今日咧其實都為咗就翻我哋三個人，所以 三個男人啊，我哋講咩 嘅？單身拍拖同埋結咗婚， 冇錯啦，我哋嘅 topic 就係單身拍拖結咗婚， 係 啦。究竟我哋人生嘅三個階段，我哋都經歷過。咁當然啦，拍拖之前都會有單身啦，結婚之前又會有拍拖，又會有單身啦。 唔係結咗婚之後都可以拍拖噶， 係咩？ 結咗婚之後又有單身啦， 係咪？結咗婚之後 嗱，你咁樣講完咧，你又幾個禮拜又翻唔到屋企咧，我又真係唔理你嘅，你仔都冇埋啊！嗰陣時就真係，我問啦，嗰陣時就真係。咁點解咁係你拍咗拖都可以再單身啦、 啊？係啊，點解 拍咗拖又可以去結婚啦、 啊？係啊，你仲可以改變自己的性取向添。 係咁樣咩？玩到咁大啊！ 知你啊！ 嚇你黐孖筋㗎！好啦，我哋 結婚我拍拖你啊！ 咁我哋咁啱咧，我哋呢三個人咧就係、是。 唔係死單身 拍拖 結了婚啦。好啦，我哋就究竟我哋用呢三樣嘢，我哋呢三個唔同嘅態度，究竟我哋去剖析，究竟我哋嘅愛情觀係點樣嘅？ 花樣中坑。 咩 花样中坑，即系已经系三个中坑咯。 喂你啫， 我卖向 三十噶。我不知道，吓、啊、有 market video 嘅。喂你唔好喺度喺度饮水，喺度扮型先得噶，大佬啊！你挫晒手咁样，想点啫？你个啊呢条友好，我就想问下你啦。你问我定我问你先咧？你想我？你想我？ 冇所谓，你嚟先。 点解要拍拖？ 咩啊？ 点解要拍拖？点解唔拍拖？ 点解要拍？点解要？ 点解你唔拍拖？ 点解唔拍拖？ 点解咁 enjoy 单身？ 嗱。喂，你逐個逐個問題嚟啊， okay, 大佬！嗱，我哋今日你所講嘅嘢全部都係以男人出發嘅、嗯、如果女士有啲咩唔明咧，就係、啊、歡迎下集先問啦。點解唔拍拖？喂，遇唔到咪唔拍咯？ 遇唔到唔拍， 係啊，遇唔到就唔拍。 即 係 揾唔到心儀對象。 唔係心儀嘅，其實係應該話去到人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去拍拖嘅要求唔係自己嘅要求高咗，而係你想要嘅，你知道某一啲人。喂，好啦，嗰、那個譬如話咧，識嗰個女仔係好靚嘅，可能佢真係非常之成個。周秀娜咁样嘅，但系你某一啲情况底下，你明知道，喂，真系唔夹嘅，可能佢可能佢中意去火星啊，或者可能佢中意系咁，即系佢某一啲嗜好或者你某一样嘢，你根本 fulfill 唔到嘅，咁你可能会令，唉，你即使几高收视，即系你拖住佢几高收视都，你都唔会去选择去同佢做女朋友咯。好啦，咁又答翻头先啊，佢头先去问我个问题，喂，点解啊？单即系你头先问单身有咩好处？其实又调翻转喺我嘅立场嚟讲。在我的角度去看、去到拍拖即或者人或者去到某一样的阶段去到最尾的时候可能都是得回自己。 定是你已经不想去拍拖追求这个神交、 未必未必未必。我們都想呀，我都会空虚同埋我都会寂寞同埋我都会真的懂的嘛。 同埋你都会有左手。 同埋我都会。是啦，我都会，咁所以其实我都好想有人揽下嘅。咁、但係某一样嘢就话喂。 揽下我。 系啦，冇错啦， 好唔好啦？ 跟住然之后咧，咁但系某一样嘢，点解我会享受单身？唔系话我享受啊，而系喺单身嘅情况咧，你会知道，即系喺单身呢个 moment， 你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 定系因为你会读，你觉得系乜都可以做。无拘无束， 其实呢又调翻转又咁讲，即系我一阵间先答你呢个无拘无束啊。咁但系野马呢样嘢，咁但系其实就系正因为你懂得去点样去爱惜自己，因为你得你自己嘅时候，你可能话喂，我今日放假冇嘢做，我去某个海滩度拎本书去睇，我觉得好开心嘅，我 enjoy 咗一日，喂，我好开心，我好正啊，哇，正啊 ，free 啊，我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可能我同我妈讲声，喂，我今晚翻嚟食饭， 你算啦 ，that's all，that's all， 咁样就可以完咗，即系有啲嘢系你会知道。 冇責任， 你從呢一樣嘢，你會去知道點樣，即係哦，原來我咁樣令到自己開心。Therefore， 我第時去揾一個女仔，其實喂，原來佢有冇可以令到我咁樣開心翻咧？我會更加知道我想要啲咩嘅另一半咯。好啦。至於你頭先所講嗰、那個，喂，會唔會好？會唔會無往管、無拘無束？其實在座都係男人，即係你哋唔好講，我講 做咩？ 出去滾！如果是屋企冇一个，滚嚟有咩意思呢？ 点解呢？ 我同阿妈交代唔通，阿妈，我头先去咗赵记啊，咁样啊，你赵 即系 男人定女人啊？ 啊， 女人， 你滚完，你要翻去同人有交代， 唔系啊，系冇 咗，唔 系 俾嗰个人， 系冇意思啊，你明唔明啊？滚！ 你系中意嗰种偷偷摸摸嘅感觉？ 你偷咩摸啫？我单身，我偷咩摸啫？我直接去啦！喂，几钱啊？喂，行埋去就嚟噶啦！仲喺仲喺度谂咁多嘢，仲喺度 依已经入闸啦！ 喂，咁要睇啱嘅 ，OK， 咁都要睇嘅。咁即系话你冇拍拖嗰样又唔系叫滚啊？嗰样都唔系叫铁，嗰唔系叫偷。你名正言顺啦，喂大佬话我一买一卖啫，啱啱先我唔系呃，即系我呢个即系。但我想告诉你在单身来讲或者就算拍了拖就算结了婚来讲男人呢照记或者叫鸡或者滚是解决不到的问题 的、就是、 因为去完之后只会更加空虚 去回这个有责任的爸爸那里、譬如你现在这样你会有老婆仔女啦你觉得个责任已经很重了你会不会有时真的很想追求那种奔放的感觉呢我可唔可以真系 心底里面系即想自己一个唔系去滚啊？你搞清楚， 唔系滚， 唔系滚，即 系 放假，即系 我今日可以揸住架车上大帽山绕个圈落翻嚟。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但你有冇尝试去偷呢样嘢？ 想做 系啦，会唔会尝试偷呢个时间去俾自己去放空咧？ 我想要的攞返個平衡囉。 即係你都會咁樣去做嘅。 咁所以點解鍾意揸車架車就好似我哋男人嘅私人空間咁 架。OK, 第一裝咗老婆仔女就變咗歡樂天地，就變咗一個駕駛員啦。咁去邊 百佳啊，山頂嗰間咯， 嗰啲咯，即係冇咗感覺噶啦，好靈。 車同埋音樂好緊要噶嘛，當我個仔坐咗架車嘅時候，就要叫我播啲兒歌啦。 係嘅咩？仲有呢啲嘅咩？ 數兒歌多過流行曲。 兒歌仲有啲咩啊？ 咁正， 英文嘅。 中文都有， 中文是唱咩？ 文伊蚊，文伊蚊有咩歌？ 唱咩？文伊蚊嗰啲唔唱， 唱咩？ 有首好過癮， 唱阿葉允兒嗰啲乸兒啊嘛。 我而家未諗到，第一諗到咧，我就中段插曲咁樣幫你唱啦。 但係要播呢啲歌嘅咩？唔係而家，即係唔係嗰啲有啲汽車裏面，即係有個 mon 唔係播啲黐線得得 B 俾佢睇咪得嘅咯。 哦，咁唔得， 就翻去播啲 Thomas 嗰啲係嘛，又係嗰啲。 唔係咁都係好事嚟嘅，因為男人嘅 DNA 咧係細細個就會形成噶啦，即係佢一入到架車。佢會 feel 到嗰架車就屬於佢嘅空間，所以播佢屬於佢音樂啦。咁啊，所以咧，當佢出現嘅時候，就要播佢啲音樂。 我想問下咧，究竟點解咧？嗱，好啦，咁結婚啦，咁啊，有啲人話愛情嘅昇華就係結婚啦。OK， 咁我想問當其時點解你會有呢個結婚嘅衝動嘅咧？或者唔好講你啊，或者你身邊都總有人結咗婚㗎。咁我想問下你，當其時點解或者你身邊嘅人點會有結婚嘅衝動？會唔會係 撳個掣咁啊？係 啦，或者我拍咗好耐啦，理所當然，好多人會變咗係理所當然嘅結婚啦。 多情況 係啦，冇錯。 大肚咁啊，結婚 呢個係一種咯， 呢個第一種啦，呢個第一種啦 ，option one 呢個係第一種啦。咁我知道佢唔係嘅。OK， 咁啊 ，option two 拍得太耐拖，咁啊去到 拍到咁耐拖，個女仔就開始話：你是但啦， 我哋冇將來㗎， 係啦，結咯，即係結咯咁樣。好啦，第三樣嘢就 option three 就係好。哇！好衝擊咁樣去結嘅， 突然間一個月，識咗條女，冇冧佢， 係啦，佢住原來嗰條女住深水灣，唔係深水埗嘅， 係深圳嘅，咁所以咧就要申請佢落嚟，就要同佢結啦。 類似嗰啲，咁你其實嗰陣時嘅係會係或者身邊嘅朋友係多係邊一種 option 咧？ 多我諗係個女仔覺得去到嗰個人生嘅階段要轉變啊， 好多朋友我都係， 其實係女仔推男仔嘅， 冇錯。 但係我有啲朋友咧，佢係調翻轉係個男仔想藉住結婚。好似邁向另一個階段， 是 即係結完婚之後，可能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啦，啊，好光明啊，我哋好正義啊，點知瞓醒咗之後，佢都係想打飛機睇鹹網嘅，即係其實冇變過嘅。不過有呢種衝動想啊，好似結咗婚之後大個仔啦， 係成熟咗嘅， 我哋去到另一個階段， 係 咁嗰樣嘢咧，其實有好多係好多美麗嘅憧憬嘅，咁所以佢想進入嗰個階段睇下係咩環境咁樣啦，即係等於 相反， 十八歲咗之後又想去做下啲嘢咁解啫。 係你十八歲先諗嘅咩？ 套鹹片 咁啫嘛。咁攞隻。正牌攞張三粒星嘅身份證去睇肉蒲團嗰啲嚟嘅 ，OK 明曬。 係啦，不過我又想問下你喎。 係啦，點咧？ 咁單身有冇啲好處同埋唔好處咁咧？ 單身嘅好處咧？ 你覺得好處多啲定係唔好處多啲 其實嗱，睇下嗱，我哋咧單身嚟講咧，係會睇季節性嘅，即係節氣上嚟講，即係譬如話大時大節、挨年近晚啊、咩聖誕啊、聖誕冬天啊、新年啊、 元旦啊， 係啦，嗰啲嘢咧，即係你就會覺得 有種寂寞。 係啦，我都空虛同埋寂寞同埋凍啦，即係慶幸我都仲有個家。但係原來當你屋企嘅時候，阿爸阿媽都去咗睇燈飾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喺屋企熄燈啦，即係。呢一樣嘢會係 獨撚一個，係 最開心細撚你講嗰啲嚟嘅，即係其實去到大時大節會有咁樣，因為去到某一個年齡層，即係或者我哋去到呢個年齡層，已經唔係話可以成日大伙兒一班 friend 去再去一個 gathering， 譬如話一個聖誕節，唔可以話哇成十幾廿人一齊去 結咗婚啦， 係啦 ，B 啊兩個 嗰個，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同你咁樣，哇我打俾你，喂 阿 C 啊翻去食飯 啦，阿張生你諗住點啊？啊咁我湊仔咁有乜計啊？咁你個仔係大過天㗎嘛？ 食飯 係咧，即係有啲咁嘅嘢。咁 變相 嚟係啦，變相嚟講，咪去到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哇！屌，好辛苦啊！哇！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就會係好強烈嘅， 係 啦，好強烈㗎啦。咁但係你話好處嚟講咧，就正如你頭先嗰講啦， 瀟灑啦，我睇戲咯， 係咯，自己去睇戲咯，即係我唔需要約，我唔需要等， 我自己睇豪情 3D， 係啦，我自己約 解讀咩？ 我自己約唔使等，我就咁去，中意去邊度？ 度我就去邊度，我同我屋企人講聲，喂，我去邊度，或者我自己孭個書包我去旅行都得 ，whatever， 我可以去邊度都得。呢樣嘢 交代 係啦，我唔需要再去話啊，要覆你邊個，要去邊度去邊度，即係我唔使覆個行事歷俾佢聽噶嘛。 但係好明顯，你想有翻一定嘅責任嘅。但是你只不過是未遇到那件事， 不是，看看你想遇到什麼啦，但是我想問拍拖的這個，好大聲，拍拖的這個來說，你有沒有衝擊過要去想結婚這個問題呢？ 有的，我曾經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是很想， 你定還是你其實每一段感情都想結婚的呢？ 是每一段感情我都的確是想結婚的我可惜就 即是事與願違，那些女仔又不 push 你， 不是不 push 的，是有時 push 得太厲害， 她會說，她會說我都會想，但是其實那樣東西是不是真的自己需要的東西呢？ 什麼那樣 東西？我又不妨說，那我拍了五次拖，咁全部都两年以上啦。 哇，咁犀利！ 系啊，咁我十九岁开始拍拖啊，咁依家 八十九岁啦，系咪？ 依家十年啦，系啊，依家啱 啱得个三次，得个四。 咁我会觉得系甚至乎我以我所知系我最开头嗰个女朋友系同人结婚，跟住仔都两个啦。 嗯，关你事啊，这些呢啲阿员嚟嘅啫，这些机会不是属于你的噶啦。 唔系啊，即系我会去谂，咦，你都两个仔啦， 系啦， 咦，我仲系孤家寡佬拍緊拖同緊居，咁啊仲要 係，你講埋先，講埋先。 咁仲要可能朝頭早起身刷下牙，咁見到支牙膏，咦？點解唔喺嗰個位度擠嘅？咁有時有啲你知啲小習慣會好奇怪嘅。 咁但係好啦，拍拖就會同佢引申到去同居呢個問題嘅咯。嗱、 嗯， 有啲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係唔拍唔同唔經過同居嘅，就即刻結婚嘅。咁、嗯、會唔會話唔同？嗱，我想問，而家呢個年紀係咪即係嗱？你哋兩位覺得而家唔同居而去結婚嘅話？其實個問題是不是多呢？我有一個 case 嘅，我先問咗你哋先，我一陣先同大家 case 分享下呢個。你覺得 阿黑先啦， 唔覺得唔同居就直接結婚嘅話，會唔會好打架、好鬧交咧？因為你要拍拖，你冇生活噶嘛。 嗯。 但係你直接就去咗生活嘅時候，會唔會 一齊生活？係啦，合到嗰啲嘢 會㗎。我諗個反效果會大啲， 因為你仲可能同埋屋企人住啊，有可能有啲咧，你知而家 我屋企人可能。assume 他們兩個男女呢、亦都住在不同的地方的， 同 埋當一起的，好像剛才講，你知道牙膏啊，可能你喜歡我哋喜歡看住波飲啤酒撩鼻屎啊， 咁呢啲習慣 係啦。咁你當你結婚的時候是赤裸裸的， 係啦， 咁佢係咪接受到呢？ 係啦，即係男人，我哋好興喺個被竇度放屁撥咁樣嗰啲話， 好難好難唔做喎、啊、呢件事。 咁你咧？你由結婚去到真係同居啦，呢一刻你同緊居嘅時候，咁你呢啲嘢係咪會收飾咗同埋收斂咗咧？ 其实不会收拾的，你调返转是尽量想那个人去融入你的生活多， 就就逼他在那个屁斗放屁了。 又不是的，但你不要成日咁着重放屁的东西。 因为很多女士都会投诉这个东西的嘛。 是 啦，我听过的。 你自己当你一条马路住，有时候会很 hea 啊，好盛啊，个地又不扫啊，个窗又不抹啊，尘又不吸啊。当然我有洁癖就一定会做这些东西。但是你始终会有时回到家啊！劈低曬啲嘢啊，眼鏡啊，手錶嗰啲劈曬喺度，好攰啊！攞喺張梳化度唔喐。 係， 但係有時可能你女朋友喺度嗰陣時候，你就要戒備啦。 即係好 alert 住自己嗰啲， 軍細啲啊！ 拖地今集， 我哋幾時沖涼？係沖完。 但我想話俾你聽，有一個 case study， 即係我自己親身有個朋友係即係佢哋結咗婚，佢哋拍咗拖七年，中間冇即係拍咗拖七年，佢中間冇同居過，有去過旅行嘅，但係佢哋結咗婚唔夠一年就。离咗婚，而家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两个斗污糟，斗污糟系点样咧？个男仔系打篮球嘅，咁跟住然之后打篮球，然之后佢又唔冲凉啦， 唔冲凉， 冲完碗系啦，唔洗碗啲碗咧，即系佢成个星盘咧晾到上去个水龙，而家个水龙头喺呢度咧，嗰啲碟可以晾到上水龙头顶啦。咁、然之后屋企咧有四五十对鞋咧就咁摆晒喺度啦，又唔入鞋盒啦，即系你入到去，跟住然之后唔系净系个男士唔冲凉。女士都系啊， 喂， 系啦，哇！即系你嗰种感觉咧，你系觉得即系大家都结果，大家都顶唔到啦。 所以调翻转我见 佢哋跟住我问佢，喂，但系你哋去过旅行，冇理由咁大镬噶？点解会？即系点解会？喂，原来大家都斗扮， 你冲先啦、啊，你咩咩先啦、啊，或者我哋一起去泡泡浴先啦、啊，浸温泉先啦、啊，嗰啲原来大家都可以斗扮。当原来真系一生活嘅时候，哦，扑街啦，就扑街啦， 就唔得啦， 就唔得啦。 原来发觉要请翻个钟点啦， 咁你请钟点啦，死啦！你唔冲凉，帮佢冲凉啊，擦背啊，你嗰咩钟点嚟噶？ 我见依家好多结咗婚嘅人都一定系请个宾妹咯，宾宾人人咁样去促进家庭和谐咯，嚟咁样洗碟啦、洗碗啦、抹窗啦、拖地啦。 咁我想問啊，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覺得如果你要嗱去到某一個年紀嘅時候，你會唔會有一種壓力，或者你女朋友嘅屋企人啦，或者你女朋友會唔會好似頭先阿黑先生講啊，即係去到某一樣嘢，正如頭先我好多朋友都係個女仔會提出，喂幾時 啤翻件啊，啤多件， 唔係啤多件，幾時簽張紙啊？即會好多女士都係咁，你會唔會有？唔係，我唔係話你女朋友俾你，而係你會唔會咁？哇死啦！ 我會自己 係啦， 男人先有啊，男人 開始會計數啦。誒、有壓力啦，會唔會嘅咧？ 兩三年拖咁， 係啦。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要結下婚嘅啦。 係啦， 再唔結婚咧，我會覺得可能嗰段感情會冇咗。 係。 譬如你可能好可以去維繫到一段正常嘅生活嗰陣時，即係大家都可以磨合到依樣嘢，其實已經係好難。喺我咁多段拍拖嘅情況，我都試過一兩段係好奇怪，係大家 咁。你而家係有壓力嘅，你有壓力喺呢、這個呢、這個 諗嘅， 會諗咯，會有 諗嘅，因為你要去可能香港結婚麻煩啲，你要儲錢。系啦，錢錢咧， 係許屬啦呢啲 擺酒嘅問題。 唔好，我當唔擺酒啊！喺住屋上，我哋都要好大鑊。 你突然間唔咩一 喺居住上，喺居住上都係個好大問題。 你突然間中出，咁跟住之後 就即飛咧， 咁啊弊啦！咁你又要誒、哎、要計定數喎？咁你 400万咯、啊？你有冇啊？唔得啦！而家冇400万啦，紙水升咗啦，400万人民幣可能可以夠養一個小朋友。 跌咗水啊！ 其實係咪要400万？定還是你已經個仔去到三歲，你咪三歲已經用咗200噶啦，已經。而家系咪冇咗200噶啦？已经 冇啦，200 yen 啊， 200万已经冇咗啦嘛。 自己嘅生活啊， 咁又唔系嘅，咁又唔系。我呢排比较中意研究啲天文学啊， 收捻。 其实咧，我觉得男人同女人咧系嗰个家庭或者爱情嘅基础啦。 嗯， 我觉得个女人咧系个行星嚟嘅。我哋男人只是個行星嚟嘅， 哦，即係我哋圍住走， 係啦，我哋唔好講咩啦，總之要 happy 嘅話咧，我哋男人係必須要 係 行佢嗰個軌道嘅。 啊，有 point， 我哋似乎係自由嘅，但係我哋喺佢軌道入。 冇錯啊，我中意你 講。在咧，我哋係幾快入佢嘅軌道，同埋個軌道係幾咁近到行星。 係啦，係啦。 咁你如果太近咧，就變咗水星咁樣，即係嗰度咧又冇水啦。 但我哋會冇 生物啦， 我哋無時無刻都偷到啲日食同埋月食位咧，即係嗰啲陰暗位就。走咗去 點解地球咁著數咁矜貴咧？就啱啱好啊嘛，啱啱好先可以孕育到啲嘢啊嘛。 啊，係啦，有 point， 我欣賞你呢個行星同 行星類啊嘛。呢個研究緊呢排，咁我覺得咧重點係譬如話 ，OK， 結婚只是一個模式嚟嘅， 係 咁。如果舉例夾唔到咧，譬如拍拖又好，散拖又好，結婚都好，其實你就會脫軌啦， 係 又或者可能同其他星炒埋一碟啦，或者根本你就唔係嗰個星系嘅星嚟嘅。 但我又想問多一樣嘢，因為有啲朋友咧就諗住喺嗰度，即係好似諗，即係佢又可能佢唔係我同佢結婚、或者可能幾年跟住都唉冇乜衝擊，冇乜火花，唉老婆不如生翻件衝擊下啦，有好多人都係咁諗。 唔好， 系啦。咁但系生咗，其实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唔好人知啦。当然，有啲可能好好啦，有啲就可能 有 啲有啲可能就继续闹交，抌咗个仔落街都唔出奇啦。呢啲咁其实。有些人说、生仔就是一个婚姻的升华或者延续嘛、对于你来说那种是什么感觉呢、已经不是行星的问题了，就引入了个月球出来了。 是啊， 引入了第二个宇宙出来，你要去围住两个星系的。 首先你引入个月球呢、這个作用呢就不要当个月球我来保护个地球的。即是你不要有一个目的先。 是 如果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去引入它呢，其实我们是要还的。最终自己受返。 即是你想着拿个月球来遮住 个我来做 遮住个月食位来走了呢就死定了。 所以他就要去找些人做卫星。 不是月球最值钱的地方就是有八月十五，我们可以上下月食下月饼。那种情感的是计算不到的。 咁如果你还有你不断投资一些火箭啊上去呢是探索它的嘛。 被人踩下月球。 是不断探索它。是啊 制造多一个月球。 是啊不断探索它。咁跟住呢 是啦。咁所 以我覺得小朋友絕對是另一個階段的、 嗯、 但通常我自己或者我身邊的朋友我自己覺得下在因為我比較早比較正常或者叫偏早在這個社會 都不偏 通常我們製造那一刻或者未製造之前呢是未想得那麼真的、 嗯、 那不要緊因為人是慢慢 是是學著成長的、嗯、我們都 天很公平到你差不多有很有經驗很有智慧的時候你都差不多都要瓜的 了 很公平的 就算死得夠鐘 你不會無敵的嘛你 都拉得柴的了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呢它會帶來的轉變的它可以令到我們 急速成長 我們的世界觀裡面就沒有了只是一同二或者是與非的有中間的東西了 是是是 中間那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 happy 了、 嗯、 happy 是沒有是與非的是啦即是那個感覺呢是會促使到我們看化一點的即是我講得白一點就是我們男人可以看化一點的 即是個仔都這麼大啦 是啦那這個化呢又可以化回那個女人那麼、個、女人又再化回那個男人、 啊、即是那個即是變成一個 化、 啊、變成一個催化劑令到整件事好化啦 是啦也都好化學的 哦這樣 但是他你會不會可能在他身上看到一 些看到自己過往咯 那些影子 絕對會的 跟住之後跟自己又差不多做一些測試 而家其實而家我自己都學緊嘅，因為而家咧佢個成長每一點每一滴咧都好緊要嘅。咁如果呢一下有啲嘢你種得唔好咧，佢係會還嘅。即係譬如話呢排咧，我哋屋企人咧，見啲咩咧，啊好錫佢啊，爺啊嫲我啊，邊個都好，見到啲咩啊買俾佢啦咁樣。 係。 咁佢真係會去到某一個點變咗小霸王噶啦。 係。 咁嗰刻咪你還咯，你嗰刻買俾佢咪好過癮咯，係咪？好幸福感啊！我好錫你啊，買俾你啦。但係佢係會還俾你噶。咁呢個過程咪學習去應該係點樣點樣收放自如咯。 係啊。O、okay、K。 即係唔可以去得太盡。我講嘅化就係令到我哋可能開始覺得啊，唔可以去得太。太准系啦，咁调你太严又唔得，嗰啲我又好抗拒嗰啲， 即系打飞天嗰啲，打飞天嗰啲。 咁讲真，唉，屌你咪咁，你人一世咪一世得嗰几廿年嘅啫嘛。 系系。 咁当你第日你 feel 到，哎呀，我要锡佢啦，咁唔理你咁样，咁咪好 sad 系咪？ 系 咁 enjoy 咗呢个几廿年咪好咯，大家。 系。 咁我觉得有咗系更好嘅。絕對是更好的 但是你和你太太的愛情觀會不會因而有所不同了呢即是以前你兩公婆的嘛 主要是拍拖 即我不知道太太怎麼想 你自己呢你就不可能我們不接受封煙住的okay, 那我想問一下那可能睡了那我想問一下那你自己覺得的愛情觀會不會、啊、少了去拍拖不要 說再即沒有少了去一些看場戲啊 會的會的那唯有是看看我們、有時是用行為來改變心態咯即是我有時可能喂不如我哋約下你拍下拖啦，咪整個小情趣出嚟都要噶啦。即係點講啊？先跑興咗個身，咁啊再墮入嗰個愛情。 哦、OK OK， 即都會去翻。 即係 warm up 咗，心跳快咗，咁咪有種心跳回憶咯。 即係簡單啲講，原來咧調翻轉嗱，喺結咗婚嘅男人嚟講，佢都會向往翻拍拖，亦向往翻單身喎。調翻轉嗱，喺你嘅立場，但係你亦都會向往你嘅家庭咯。喺三者裡面，你會攞 平衡咯， 你會攞個平衡同埋一個臨界點咯。 唔係咁，有時諗係我哋天馬行空噶嘛， 係當然啦。 好盡啊嘛，我而家去咗一層樓，跟住準備去，我可以俾錢可以得到一啲服務咁樣樣。諗到嗰刻嘅時候，有屋企喺度，咁我咪翻翻轉頭咯。 OK， 咁但係起碼我諗嗰陣時快樂咗咪得咯。 係 諗嗰陣時，我喺個精神上性交咗咪算咯。 哇！ 下次你会匿埋喺架车度， 下次你 之后揿下啲， 下次你打俾我嘛，下次你打俾我，你俾咗钱我去啊嘛，大佬啊， 点样啊？你帮我扮女人啊？ 唔系，你即系你预期你想去睇嗰啲嘢，不如我帮你去切身处地度， 系啦，跟住我话翻俾你听， 系啦，我帮你实地去做呢一样嘢啊嘛。 喂，大佬啊，我真系成个星期冇翻屋企啦，你俾我翻屋企啦。 我依家真系中中间间啊， 啊， 唔知点啊？ 唔系，但系咧，我又问一个问题啦，咁我想问啦，你啦，咁你拍拖嚟讲咧，即系你如果你拍拖，你会唔会或者结婚啦，或者拍拖啦？我头先咪讲话我哋去滚系冇意思嘅，即系单身去滚，或者大家都单身过，你都会可能会去唔好话滚，我唔好话去要倾，即系你可能会识女仔，系啦，你都可能识女仔，或者你可能会寻，即系可能会希望有啲女仔，曖昧下，我唔夠膽講話完全係即刻要上床嗰啲。好啦，你哋去到個感情去到咁深厚嘅時候。 有冇呢種咁嘅幻想？即係幻想就唔係叫你做啊，我唔係主張你哋去咩啊？即係你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尤其是你拍咗拖嘅， 我試過睇過一套戲， 哎、你唔好講李 先生嘅。咁就係呢個每天愛你八小時，佢喺裏面 佢唔會講24小時之後嘅嘢嘛？ 佢喺個巴士站就講咗一段好 話啦。每個人就好似搭巴士咁樣， 係啊，搭巴士咁樣。 得啦，嗰啲講幾廿次。 你會見到一個、巴士嚟到。嗰架巴士， 因為你哋呢啲 骨啦， 因為你哋呢啲滾嗰啲咧，即係或者如果你哋去識女仔話，你會有一種偷嘅感覺，因為大家都係男人，有呢種想法係好正常嘅、嗯。但係會唔會做係一個道德觀念，令到我哋會唔會去做？咁但係 有啲人已經 有啲人係直頭係好沉溺㗎啦，係做咗㗎啦。我講當然唔係講你兩位啦，有啲係已經係啦。咁即係，但係你會想嘅，你會有想嘅。 咁你偶爾喺街道你見到個條索女，咁你都會望啊！你係一個男人，你會望噶嘛？ 因為佢講嗱， 你 翻轉 你會望， 因為 翻到屋企啊，唔係咯？ 因為調翻轉頭，佢嘅責任心係會大好多嘛，佢諗嘅嘢就會大好多。即係你可能都話：，屌，大不了咪揾個第二個啫。 可能佢可以教埋個仔一齊睇你睇下，咩幾靚？哇！咁啊幾過癮 咁樣，係 啊， 即係盜埋佢阿媽，盜埋佢老豆落去，跟住然之後話阿仔睇，跟住我 所以阿仔睇我咪望下咯。 跟住我幫手佢望，我睇住佢嚟睇嗰啲嚟嘅啫。 有時呢樣嘢係藉口嚟噶嘛。 哇！ 阿仔話想， 但係你又冇 睇玩具喎。其實我想睇， 即係想呢一樣嘢嘅都。會有的， 其實我覺得要的，因為好多人話咧拍拖令人哋年輕噶嘛，因為我哋嘅內分泌咧，你係會抓到嗰種係快樂嘅感覺，同埋會令到你保持 sharp 醒啲啦 ，smart 啲啦，有魅力啲啦，或可能想有魅力啲啦，係咪？咁呢啲係正常嘅。如果太過喺嗰個規範性，哦呢、這個社會結咗婚就要呢個模式咧，其實我諗好快對皮嘅啫。咁但係總之都係我個人睇法係點樣拿捏嗰個恰到好處位咯。即係你試下，我曾經去過中東做嘢，一個禮拜。咁咧，佢哋由門口嗰個秘書到入邊嗰個遮，佢冇遮啫，都係男人嚟嘅， 都係男人， 係一個男人嘅世界嘅，喺條街度行。 有冇啲飲酒同埋食煙嘅？ 我 可以飲酒嘅， 有可以嘅。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可以。咁有個好搞笑嘅嘢咧，有一次喺條街度咧，咁有單交通意外見到咧，佢哋咧就車親咗一棵樹，咁嗰條友俾人拉咗坐監嘅。 棵樹， 因為咧嗰度係冇水嘅，所以樹好矜貴，咁就兜遠咗啦。喺佢哋嘅世界咧係男。男人為主導嘅，所有嘢都係男人。咁女人真係要著曬衫蒙面，或者喺屋企湊仔。 你有冇見過一個女人嘅正常？ 我去過一間鋪貼係賣女人衫，就全部都黑古立嘅，件件都係黑色嘅。 即係你以為自己係隻眼有色盲嘅？係 啦，咁但係隔離有間咧賣內衣店。嗰啲內衣好 sexy 嘅，咁 係女裝， 女裝嚟嘅，咁點解佢街都冇人睇咯？佢話冇噶，因為佢啲莊園好大啊，可能有幾個老婆，可以娶四個老婆嘅，合法嘅，生地又一百，咁佢哋就著翻俾老公睇咯。咁 anyway， 如果喺一個社會上咧，我自己覺得我冇貶義呢個社會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全部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將來嘅節目冇咗鄧小祖嘅話咧，咁我哋都好 dry， 好 dry， 好 dry， 好 dry， 好 dry， 咁偶然間 係我哋有300個聽。聽眾都是女士嚟嘅，佢哋頭先諗住打嚟封煙，不過我哋截住咗。 係啱啊！ 我哋又要好 dry。 我哋好。 你試下，而家聽眾就係阿爸阿爺，你嘅細佬。 頭先我聽到有個 Michelle 有個 Michelle 要打電話嚟封煙 嘅。Michelle 係咪打嚟啊？ 我哋勒住咗啦，我哋阿劉欣已經勒住咗佢，因為我哋驚佢聽咗個聽到直至永遠啦。 係啊，已經激死啊！ 好開心啊！我哋今日咧就係淨係講愛情觀咧。我 諗起咗首歌啦， 係 歌仔， 係你講。 啱啱好喺呢個 ending 開始。 好，你講。 嗰首歌俾個 beat 嚟先 ，one。2, 3, 4 開心唱曬一支歌，說再見，話再見。喂，大佬，你 keep 住先得。呢首歌係幼稚園入邊拜歌嚟噶。 系啊， 生个女咁点啊？ 开心唱快一 次。哇！而家啲小学，我唔想你个仔系读边间小学嘅，唔系幼稚园啊！我唔想俾佢读啊！我外甥都唔好读。 系因为今晚咧个收视率应该好高，我唔想咁高，想扯低少。 哦，真系，开心去快春之歌啦！ 翻去 YouTube 睇翻，或者我哋 My Video Apps 里边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